今晚的开场曲是张强的《手扶拖拉机司机》，浓浓的复古 disco 还夹带着一丝俄式风情。这是新裤子主唱彭磊作词作曲的一首歌，收录在张强2013年的专辑《别问我什么是迪斯科》当中。歌曲旋律很洗脑，歌词很魔性，而且关于这首歌还有个有意思的传闻，说张强刚听到他的时候觉得跟自己年龄不符，结果彭磊说，这是我们专门为你写的歌啊，你不是老住凯宾斯基酒店吗？所以我就把它写到歌词里了。有时真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，你也不知道哪片云彩会下雨。下面这首歌也很好听，刘宇宁的《让酒》，这是电视剧《沙海》的插曲。 小酒壶一装，沾你一张光，反正今天扯了谎，头痛嗓子痒，头先一天打个盹也不会怎么样，谁来指望就有谁负责收场，去那青春之爱去，只能听个响，什么硬啊凶啊，回头突然起悲凉，非礼忽如山一亮，酒席三分地上一趟，我本桀骜少年人，不信鬼神不信人，相信人间忽恩厚，却说鬼魂流落神，此处别别出剑，死后不会这口天，其实还想再见一面。仗着少轻狂，艰辛拉扯南北去，趟过河与江，满身万幸显名上，也不多体谅，翻手一回够一张沙海奔忙，哪来年少多感伤，一心向南墙，别来者别指望，没人被你会无妨，铁人真切记本相，平添劳乱蹉跎善良，少年心心碎碎长，何必虚掷心何慌，其实我曾脱行少年身，不信鬼神不信人，相信人间忽恩厚，却说鬼魂流落神，此处别笔书剑，此后不会这口天，只是还想再见一面，少年心心碎碎长，何必去再见。 着微笑开始用眼泪收尾，不能做到完美，我只不心碎，也曾独自后悔，教练竟崩溃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盛宇的一首《劝退》，而刘宇宁的《让酒》也是他作曲的，所以特别把这两首歌排在了一起。那接下来就是大家很喜欢的经典老歌《一键三连》了。能称得上是经典老歌的，那必然是有一些年代感，而且足够经典。今天要出场的就是李克勤《护花使者》，周华健《孤枕难眠》，还有苏慧伦的鸭子。 浪漫情人爱我吗？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，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，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，

得不到很好的原因，虚阻挡着一切的亲密，这感觉太奇异，我抱歉不能说明。我相信这爱情的定义，奇迹会发生也不一定，风温柔的清晰，也许飘来好消息。我才发现你很耀眼，请让我再瞧瞧你的双眼，没有人了解，没有人像我和陌生人的爱恋。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才见了你，我怀疑这奇遇是个恶作剧。 这首盲盒就是王蓝音的《恶作剧》，也是电视剧《恶作剧之吻》的片尾曲。江直树和袁湘琴这对 CP 简直太甜了，直到现在还让很多人念念不忘。林依晨完美演绎了一个不让人讨厌的傻白甜，而郑元畅演的江直树更是很多人的学霸男神，长得还帅。年少时如果有这样一个人，也会有很多人喜欢吧。继续听歌，葛东奇的悬溺。 数，记不清多久没读，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，发着呆过了一下午，不例外庸庸碌碌，逗号找我不想明码，搞不明白怎么去活，谁比谁更洒脱，万家灯火却没盏灯留我，我试着把孤独藏进耳机，用琴键代替写不下的解释，姓名终于天总会晴，我还下雨，想得了怪病，怎么还不清醒，怎么还不清 李润琪的《忙》。人总会有迷茫的时候，就好像走着走着突然来了一阵大雾，让你看不清前路，这个时候不要冲动，站在原地静待雾散，你就会知道自己前进的方向。马上进入今晚的树洞信箱。树洞信箱，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，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、秘密或是问题，欢迎投稿。很多时候，生活中的意外跟惊喜总是很突然，预测是很没有意义的事，不想去猜结果，过好每一个当下，感谢所有摸黑的一路上亮起的灯，当我发光的时候，希望也可以为你照亮。当然啦，你会有不开心的时候，你可以听很丧的歌，放肆去大哭一场，但我始终希望你看看窗外的太阳、星星、月亮、树木、花花草草，看到这个世界并没有你想象中的如此糟糕，也是有亮晶晶的一面的。总抱怨身处灰暗没有用，不如放下 emo， 面对新的一天。外界的声音太嘈杂， 听自己的心就好了。在无法预料的未来里，请你平平安安。 半生忧伤的人，他还好吗？为什么看起来总有闭上眼睛？就走，也许还没等他回过神，就有些朝夕有交替。没有人知道他，他还好吗？为什么遇到的总是苦难的呢？轻轻拂过半山腰，他的眼睛总有些落寞。云轻轻盖过他的头摇，他的眼睛总是有泪痕。他在等什么？他在盼着什么？ 苏运莹的一首《生活倒影》，歌词中唱到，为什么过往都是苦难的呢？也许这就是人生必经之路，但生活绝不会一直绝望下去。在最难的时候咬牙坚持，强迫自己乐观积极，有时候 真的会有奇迹出现。乐队 Lady Antebellum 的一首 Just a Kiss， 算是给各位的晚安吻。而最后的晚安曲，让我们慢慢感受。这首歌是卓泽斌的《慢慢听》。这样的夜晚，我们要慢一点。好啦，我是道道，午夜情歌下周见。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，晚安。听你对我说着 街喧闹，听你这单拥挤人潮，安静听这首歌给你的拥抱，慢慢听你呼吸，慢慢听你声音，慢慢听你每一天的心情，你慢慢说，我一直在听你奔向的奇遇，慢慢听你呼吸，慢慢听你声音，慢慢听你每一天的心情，你慢慢说，我一直在慢慢听，不管多远的距离，他安静在你的身旁倾听。慢慢听你的憧憬，慢慢听你的曾经，所有心情，慢慢听四季不停，听你对我说着可爱的嗜好，听惯了你对我吵吵又闹闹，听你掩盖世界喧闹，听你这段拥挤人潮，安静听这首歌给你的拥抱，慢慢听你呼吸，慢慢听你声音，慢慢听你每一天的心情，你慢慢说，我一直 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。 相遇才知道你家住在乌鲁木齐，你把一份追梦的勇气悄悄装满了青春的行李，那一次把你转成寻觅，才知道你为何来到村里，你像一轮明月升起，静静地挂在了校园的四季。爱侬月光美丽，看幸福在你脸上洋溢。